第53集，我要闹了。我自己都有些无法理解，我对季星辰过于狂热的感情升温，仿佛那些炙热灼心的情愫本就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，封印松动，以致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没有被25岁的我施舍过爱意的季星辰，更加不理解我的善变，亦不想再掂量我有几重真情。过时不候，他对我有怨言，我越是主动，反倒越发激起他的不满。季星辰回绝了我的追求，并一脸客气地让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季星辰怎么这么绝情？我要闹了。我不要成熟，不要理智，我要季星辰的安慰。 陈哥，我这段时间真的很难过。 我既想成长，也想跟季星辰诉苦。 我总失眠睡不好觉，总做噩梦。25岁的我还总在梦里打我，每天醒来我都头疼死了。 很严重吗？我建议你有病尽早去医院，我这治不了。 我深呼吸，压下泛滥的酸涩。 我有心病，只有你能治。 季星辰神色冷凝，不带情绪地回答。 需要我帮你预约上次说的那名心理医生吗？ 自讨没趣的我，在季星辰看来不过是个落俗套的笑话。气氛陷入僵持，我沉着脸起身大步向外走。我装了一分钟的酷，忍一时心肌梗塞，退一步后悔万分。走出季星辰办公室的瞬间，我又猛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，沉不住气的小声嗷嗷：我就追你。拖我自己厚脸皮的福，我当即连闯两扇门，反向滚进了季星辰办公室的休息间里。休息间装修现代，灰与白构成的主色调有种性冷淡的格调。门上贴着两张荧光色的便利贴，像是贴在工业画布上两笔明快的卡通笔触。上面的文字是季星辰的笔记，落笔连贯的，跟医生开的药方一样。我还以为是什么浪漫的外文题材，细看才发现记得是不耐烦的日常行程。我反而觉得季星辰更可爱了。季星辰离家之后应该在这里暂住过。露台上晾着酒店经典款式的浴袍，床边放着拖鞋，穿过的衬衫搭在椅背上，收纳好的袖扣随意地放在桌子上。生活的痕迹失序却温馨。这间休息间与我的办公室朝向同一片阳光，被子上附着一层金色的光晕，看起来温软又舒适。人可以闻到喜欢的人身上特有的香味，我现在信了。我拥着季星辰的被子深嗅，耳廓烧红了一片。季星辰的下属要向他汇报工作，闭在这里的我原本只想着暂坐一会儿，心情低郁加之近期睡眠质量太差，沾上季星辰的床之后眼睛就睁不开了。我在季星辰的床上滚了两圈，在季星辰的被子上咬了一口，隐隐听到隔间外传来季星辰说话的声音，如梦一般安定心神。我瞬间睡成了一条死狗。吵醒我的是周助理的来电。 李总，您的那辆宾利飞驰已经维修完成，我已经核对过维修清单，将车从 4S 店提回，现在停在您的车位上。 我强行开机的脑子转了半圈，没想出个所以然。 飞驰不是季星辰的车吗？给我打什么电话？ 周助理自从一个月前接自家老总去公司，从对方站道边不认人到站道边不认办公楼时，就隐隐觉得自家老总的脑子有些脱线。此时见怪不怪地回道： 黑色那辆您的。 电话挂断， 我回味着难得的好眠，抱着纪行辰的被子连亲带蹭，忽然发现纪行辰正面色不悦地倚在门口看我，于是我恋恋不舍地从他的床上坐了起来，并为他叠了被子。这一觉睡得神清气爽。我诚恳地问道，陈哥，你这间休息间出租吗？纪行辰诚恳地骂了我句滚。我滚了，并带走了他的枕头。我就这么以客户的身份在纪行辰的身边缠磨了几天。因为我表现良好，纪行辰并不讨厌我，但也不喜欢我。我能看到他，能跟他说上话，只要我脸皮再厚点，还能在他的休息间里讨得一个好眠。纪行辰态度淡淡的，偶尔也会买账我讲给他的冷笑话，对我表露笑意，还会在秘书跟我打电话时主动询问我工作上的事项，四舍五入算主动跟我搭话，可我并不感到满足。我像隔着一道名为陌路的屏障在看他。我原先不信他所说的没有将25的我和现在的我区别对待的说辞，在分开后的相处中，我切身感受到了区别。我是谁，什么身份都无所谓，左右不再是被他另眼相待的爱人。先前我为25岁的我先见之明地设下重重关联，能名正言顺拜访纪行辰而庆幸，现在恍然觉得这样的待遇竟是对我的惩罚。他不跟我鱼死网破，不共戴天，而是沉着平静地向我传达他不在乎。他变成了一个月前的我，将先前的5年两两相抵，连同这一个月的相处都一并格式化，和我在情路上彻底成为了陌路。如同从蜜恋期无缝衔接到冷暴力分手，我多缠他一分，便能多一分地感受到这种从特殊到路人的转变。这种落差感像是在无时无刻地重温分手那刻的心境，被差别对待原来这样难受。我从纪行辰办公室出来的那刻，翘起了嘴角就落了下去。一个人乘电梯下楼，镜面般光洁的电梯轿厢映出我一张冷肃的脸，眼神黯然，眼底一片阴郁的青黑，连眉梢都压抑地凝住了。我用手指推着嘴角，试图将这张脸调回无惧无畏，又面无表情地放下了手。先前纪行辰说过，25岁的我有买同款东西的癖好，纪行辰和我的车原来也是成对的，我也有一台飞驰。我查看过这辆飞驰的行驶公里数，比纪行辰那台车还要常用。我从纪行辰那没收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就着车内的点烟器点燃，深吸，缓缓呼出一口过肺后变浅的雾，将绕在指尖焦灼的烟气挥散，将车熄灭，静止不动地等待着。车载香水被我换成了雪松味道的精油，这股味道现在成了我的半身香，闻久了会暂时忘掉，在察觉到萦绕的香味时依然喜爱。风很静，天上的云悠哉悠哉，飘出无需上班的惬意，酒晒下车内闷热出伏夏的温度。我将手上正在看的书翻到下一页，回复周助理询问业务的电话，偶尔在车盖前飘过云影时发呆片刻，连合作商的电话都接了2通之后，总算在办公楼的出口看到了纪行辰。科技质感的办公楼明晃晃地铺满视线，纪行辰比这些建筑更惹眼。再有百来个人从门口出入，我也能第一时间留意到他。